Thank you. Thank you.

天哦，感觉 谁谁呀梦呀谁梦呀梦手呀梦谁呀高龄呀谁空地吧呀还有呀这个呀对的呢哦啊 丢波那说就老要打那娘二塞呀打梦那说万宁哎一打娘二塞牛风扫地要打打路娘扫地能盖房养牛等个等比罗等用的嘿嘿牛啊活多在拉比啊丢拉波娘罗啊个带呀门流金刚啊错比罗列丁娘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烈要大娘欧塞大门就万牛牛啊呀卡诺大大罗牛呀卡诺该发扬娘呀卡给发扬我都在拉比呀丢拉波娘我热带流济娘啊说比流血丁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烈要大娘欧塞大门那说万宁牛比丢丢好无名哦比丢啊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刀呢比丢啊丢高乌桐比丢啊丢比多江流 您也也当我比多江忙得多江要得了多的地震了得少呢我去比啊忙多的我去比啊忙啊江要得了多的地震啊忙了得少牛要丢你几岁啊娘二岁啊梦又想你来地球该地球地球得地球丢丢丢的梦牛安全农药梦去多些点东西多想要得靠干嘛呀老丢丢靠干嘛呀老铺丢铺丢要么老带少你哦你等要比多想你等要比多些要给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呀老丢铺丢地球阿们老太少要点你几岁啊你二岁就想你哦我得了 娘啊你二岁那么就想你大球阿们都写灯 过去再写书 国舅要梦都写灯国舅要梦几斤灯油 国 舅要么晒花花哦娘啊那地球要么地震多地球带骨掉牛你地球带骨掉娘这农药么先多别哦这次要梦学老这次要梦学到别在大象几天要先想两月生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别 那个有别的朋 友 来来不行来 你把书记我了 娘比一丢丢把我听比一丢丢丢比多多鸟 我就别提起我就别提起丢的 比啊说菜我要梦说菜我闹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我家老说哎不能不来就胖老我家里老哎不来就爹呢娘啊梦老我管着娘娘几家子娘老我过多娘娘几个月娘多呢身旁我拉牛我个就住几代俺都该梦啥成牛 我个手机带丢在旁，我怕我娘辛苦哈呢，甭拉送丢些车辆，拉把丢些需要干能力力啦，能要去丢梦怕我怕娘，我娘辛苦哈呢，拉送那么一辆车，拉把二十四呢，干能要么力啦能要去怕我。他我那辛苦哈呢哦。 不强啊不松啊不小出去的有了大红苗啊 我们的 个山啊。 Good day. 把山啊，我亲爱，俺们走的大呀一呀，要回俺们阿母就离呀，要回也比黑木多半呀，要回那红老的梦呀，啊。你敢追呢？要害你到底敢追呢？要害老皮姐老牛敢想呢？要害跟我打牛天呢？要害马把牛飞奔呢？要害马把爹杀先呢？要害用可老三兄呢，要害 要多难老，那不去不干，那不去在这， 正在要么好几年让为要么好工吧就当个人别有当年傲水喽。 哎呀 哎当地要高松哎当地街道又当地街上要念傲水无恙呢。带老东好去带老牛牛娘来牛我们下原长原在来原大厦有梦开放好西面就不想好有梦就难走就帮比有梦走都得要难走的我那大要比多少汽车比多少卡要比多少不大就是爱讲的啊不一定是爱家一定一定是爱家一定是爱家不得是老下牛。那叫人他哪哇是这么的。我一不得是老下哟。当我去有梦爱家干不了有梦爱家让有老爱想有。爱当啊你可当爱当你接到又当你接着让奥赛又莫无恙了就来个就去哦万来个上农去又莫塞在沙不能奥到沙别无恙掉到酒遇到无奥娘要我掉沙边边沙又莫好好个家你我莫塞在比不能奥到比比我拿掉就到比到我拿奥掉比比比比要莫口好做做要莫塞在姑娘嘎大刀不能奥掉姑娘一边让过去一不能奥手那奥要莫不空手拉要莫不灭地来爱那晚来护你我小人太老面小娘熬老面娘熬个生活娘问来要得呼你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弄俺没那块头与出面娘过与那没丢菜与就在老母哦小人太老面与只要丢大便两年光阴就两道一代三六二二娘三三二二娘六哦一起拿丢大别人家刚给六张贴代三六二六二娘二三三二娘二六人家莫来莫妈家莫那莫牛家没通你手呢阿弥陀佛，哟么不收，哟么不收，是爹不收是他，收起阿妈也当掉起，哟也当掉起，手里就扎西奥，扎盘菜就烧豆。菜，菜那个是不大的，来菜放。沙场阿拉阿拉吃 酒， 阿拉吃阿拉要么吃来兑酒，阿拉要么吃来上沙场。我说可以酿炸两个，可以炸大个，都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东，牛羊要弄么了，该叫牛的哟，还有，那个哪哪都不吃哟，该得。 Thank you. Oh, 快乐假期。